剪裁毛苏克电台 Capital 叫500上市频道，现在由林锦龙报告新闻。李显龙总理表示，世界局势通胀不安，通货膨胀除了导致物价上涨，也可能带来更多冲击。尽管如此，我国过去几年已经开始建立库存和保持韧性，开拓更多元化的供应来源。随着航空和旅游业开始复苏，各个航空业者都在密锣紧鼓聘请员工。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齐凤塔表示，航空业员工人数已经从元旦恢复到疫情前的九成，超过20家航空业者在新塔上飞站中心举办为期两天的大型职业展，民众反应踊跃。从下个月一号起，新加坡旅客无论是否接种冠病疫苗，入境日本的时候将无需接受冠病检测或者隔离。日本外交部宣布，将根据不同国家的疫情情况，将各国划分为红、黄、蓝三个等级，其中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等地并纳入蓝色等级。本次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两天维持在4000以下，让我有一人病逝。卫生部名称的数据显示，昨天新增3830起病例，其中有120起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组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1.03， 后至大约100万人历经三个月整修的顺福路巴萨等宿舍中心重新营业，多数宿舍中心小贩将在清洗摊位完毕后，在一个住物开门做生意。除了普及防屈体状以及警方封山和照明杀皮，宿舍中心也杀至防尿命，以保持整洁卫生。货到付款的送货钓鱼骗局卷土重来，今年以来已经有至少350名受害者上当，损失金额均超过48万元。警方讲，受害者一般会受到骗子伪装成知名货运公司发出的电邮或者短信，要求受害者点击链接，立即将运送的货物付款。受害者点击链接之后，在指示下输入信用卡或者借记卡资料同一次性密码，直到受害者发现银行账户出现未经授权的交易后，才发现上当受骗。根据报道，美国德克萨斯州高人抢劫案发生的时候，有学生多次打电话报案，他呢他有20名警员在高人走廊等了近一个小时才进入科室。路透社报道，德州公共安全部主任麦克劳承认警方当时做了错误的决定。新闻报告完毕。